晨曦和在黄昏的时候，有时骤眼望落去好像差不多咁吓。夕阳之歌， 斜阳话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天山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 you 开始我哋嘅节目咧，有夕阳之歌啊，就话喺只骤眼睇落嚟嘅时候，晨曦喺迎接呢个阳光呢、這个太阳升嘅时候，同喺黄昏日落睇个太阳落山嘅时候，咁当然一个上一个落系唔同啦。不过立落去，有时如果影张好靓嘅啲 postcard 嘅相，要你估嘅时候咧，都几难分辨啊。夕阳之歌就改自都系阿梅艳芳以前嘅一位偶像，亦都话系曾经同佢拍过拖嘅近藤真彦嘅一首歌曲。而当时香港改编成为广东歌嘅咧，又有《千千阙歌》啦，《夕阳之歌》，两只歌都一样系各有特色，咁动听啊！《夕阳之歌》就来自《英雄本色》里面嘅主题曲。5:15， 为闹市人近个心不接近，人常在笑，谁又笑得真？人又似天天去等，梦想总不会近，人渐老那希望变做遗憾。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浮华暂借，难忘回生根。谁愿意想得太深，但这心早落下印。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争，这是天暂借的快乐，借不了恨。这是歌暂借的美梦，生不了根。凡明艳像有此路人，在你身不顾地过，谁为你，谁为我，我不敢问。繁荣闹市，人人个心不接近，人常在笑，谁又笑得真？人又似天天去等。梦想总不会近，人渐老，那希望变做遗憾。这是篇暂借的快乐，借不了恨。这是歌暂借的美梦，生不了根。凡明艳像有此路人，在你身边不顾地过，谁为你，谁为我，我不敢问。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浮华暂借，难忘回生。但这心早落下印，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争，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争。 彭健身借来的美梦，美梦或明梦都会去摧残之余呢，亦都会是破灭的。先前的夕阳之歌就是说来自是英雄本色里面的歌曲啦，里面都好多啲英雄人物啊，咁啊妹姐都是饰演那个呢 亦都佢覺得係自己係代表作，加上呢個歌曲嘅歌詞咧，係有少少令人神傷，諗起一啲往事。咁梅艷芳亦都認為呢一隻歌咧係自己前半生嘅寫照，代表咗佢嘅心聲。佢認為夕陽就好似自己嘅生命，喺時話盛極嘅時候，亦都預感大限將至。呢個係佢對生命殘局嘅慨嘆。佢對個人嗰個身份嘅標記，呢一隻歌亦都係有少少嘅代表咯。璀璨動人背後都係短暫無常嘅。咁覺得經歷咗豐盛嘅生命歷程，喺電影裏面嘅角色或者佢自己本身人生嘅寫照，都係差不多。人生嘅歷程裏面都充滿無限嘅變數啊！不过变幻是永恒， 我已确知变幻是缘分，过去往影为何多疑问，明日会否爱变恨，还是梦去未留痕，无谓去想，无谓费心去想，要去记取此刻半日，哪怕有朝爱意不再真，情若变迁似浮云，来意复去不惊震，仍旧记得曾是两生生，原来情若冰块，却会有朝消逝，抹去往影，不让再留痕。记取此刻欢欣，哪怕有朝爱意不再真，情若变迁似浮云，来意复去不惊震，仍旧记得曾是两心人。原来情若冰块，却会有朝消逝，抹去往影，不让再留痕。 变幻是缘分，钟镇涛，早晨，你听紧嘅系星期三朝早嘅清晨爽利啊！现时时间5:23，今日天气方面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昼5:00，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3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温度大约32度，会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有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会减少，日间干燥和酷热。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足言，伤心的每天长夜对雨哭百遍，友情地去爱，对积自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友情地去爱，对积自将来，但是没法友情地去爱，夜对星发梦，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友情地去爱，对积自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来自 Colly 邝美云的这首柔情万种的歌，堆积情感。 早晨啊，我是张德兰啊。哇，一早起身最好做咩呢？其实以我读过中医的课程呢，咁好想啊话俾大家听，其实当你起身嗰阵时呢，就最紧要呢保持一个开心嘅心境啦。咁同埋呢又要注意一下你起身嗰一刹那呢，又唔好急急咁样将个人自己弹起喎。 咁都要最好喺嗰个床度咧吓，拧下拧下，即系当然系慢慢咁拧一拧，咁先至慢慢起身。咁到起身之后咧，就坐喺床边，最好咧就系可以慢慢行去咧啊，饮杯暖嘅开水，记得系室温嘅水，千祈唔好饮啲好冻嗰啲冰冻嘅水。好啦，咁你饮嘅时候咧就可以慢慢饮，咁啊大概饮一杯到啦。咁点解要慢慢饮咧？因为经过一晚嘅我哋嘅休息啦，咁我哋希望嗰、那个胃咧能够去慢慢去适应我哋饮落去嘅嘢，咁所以咧最好就慢慢慢慢去感觉去，咁然之后咧就好开心去洗面刷牙，跟住做一下一啲伸展活动，咁就会令到你一天里面新嘅开始系非常之高兴噶啦。咁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地星期二晚因为长期重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到1990年苏联建立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史上首位亦是最后一位总统，直到苏联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掌权期间引入有限度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来振兴体制，并寻求化解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受到不少西方国家赞赏，更在199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路并不如意，很多俄罗斯人亦将苏联瓦解归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一系列改革。美国军方指责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拖走一艘属于美国财产的无人水面舰艇。美军派出巡逻舰和直升机到场后，伊方舰艇断开拖缆并驶离。事发在星期一晚，美军批评伊朗革命卫队的行为明目张胆和无理，和专业海上部队应有行为不一致。美国海军将保持警惕，并继续在国际法容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促进整个地区基于规则的和平的国际秩序。这艘无人水面舰艇配备太阳能电池板和帆翼，靠太阳能和风能运作，能够在海上执行长达一年的任务，收集海洋、导航和气象数据。美军强调这项技术并没有储存敏感或机密信息。超强台风暹南诺逐步靠近日本南部冲绳县外岛，气象厅呼吁居民做好预防措施。气象厅话，暹南诺的阵风高达每小时252公里，预计最快星期三晚威胁南大东岛等偏远岛屿，并会继续增强。气象厅的冲绳分部预料，强风可能导致部分房屋倒冧，相关地区亦会遭受大雨和大浪冲击，呼吁民众警惕，在风暴来临前转移到坚固的建筑物内。台湾的气象部门说，暹南诺将会持续向西至西南偏西移动，预计星期五和星期六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北部的风雨将会逐渐增强。四个医学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父母和照顾者为六个月或以上婴幼儿、儿童和青少年尽快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以预防急性并发症、重症、死亡和中长期后遗症。声明由香港儿科医学会、香港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病学会、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咧，睇睇今日嘅日子咧，已经系八月份嘅尾声啦。九月份咧有一个新嘅开始吓，咁而咧系呢个中秋佳节咧，十天后就系噶啦。今日咧就系日子，农历系八月初五啊，系咪系啦？八月十五就十天之后啦。点啊？屋企嘅月饼食晒未咧？因为每年咧月饼咧都好早咧就有得发售噶啦。咁如果中意食月饼嘅人咧就都买嚟即系食下啦。但系唔觉唔觉好快又食咗一盒，好快食咗一盒。但系如果食得咁快咧，因住啊个健康嘅问题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啊喺六点后咧会出现啦。佢梗系讲翻喺佢营养角度点样睇月饼咧，年年都会提一提噶啦。去到中秋佳节都会讲噶啦，一年一度咁都会同你分析一下啊啲月饼，知道唔系点健康噶咯，如果食得多，但系当你系即系跟翻规矩啊，唔好咁过分嘅食嘅时候咧，系得嘅。营养师佢哋嘅概念就系、是、其实乜嘢都食得嘅，吓、啊、千万种啊种种你来自五颜六色嘅所有嘅食物啦、啊，月饼啊都得，但系要事前咧都要规限定自己应该要点样食咧，就食得健康。但系详细嘅食得健康嘅方法系点咧，就留意一下今朝林思维就会讲下。中秋节嘅月饼，我哋点样食得健康呢？五点搭八，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 是谁在我耳边唱？迷迷糊糊思想得太多。明明是我一个，却听见这优美的爱歌。为何在我心中播，从何而来这般清楚？又让恶韵高奏，人在此刻找得到自我，是爱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歌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亮过。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扰心里，从恶运找到是何故？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流过。让这爱歌心中永播。 蔡国权的《是谁在我耳边唱》曾经一度都流行的歌曲，很多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写曲写词，也都有为人去写曲。当年就是为小凤姐写的《顺流逆流》都是红到今天，几时听都很有感受。凉风轻轻吹，夏天都过去了，现在是秋天的了。 凉风轻轻吹，到跳完尽秒我已堪，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月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沉。吹呀吹，让这风吹没干眼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笃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徐小凤有很多好听的作品，这首是其中的一首《风的季节》。今天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会减少，日间干燥和酷热。现在温度28度，相对湿度89%。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徐小凤。我朝头早的时候，其实呢我是不吃早餐的，我只是喝水而已。那我要等不知等几个钟我才会开胃。那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早晨呢？ 我咧就覺得咧，你唔好即刻醒咯，醒嘅時候咧最好慢啲咯，唔好一跳跳起身嗰種醒法啦。如果可以自然醒，梗係最好啦。當然你要咁早起身，你想自然醒就要早瞓噶啦。咁除咗呢一樣咧，如果你問我有咩運動咧，其實我都係我成日咧，我都係行行企企嘅啫。呢個就係我嘅運動啦。如果有興趣有時間咧，間唔中我都會去行下山嘅。即吸新鮮空氣啦！如果係有啲咩煩嘅嘢咧，就最好咧都係瞓覺噶啦。瞓覺可以解決好多問題。第二朝早你係唔記得咗好多嘢嘅，同埋就算記得嘅話咧，佢都減輕咗好多嘅。我祝各位親愛嘅聽眾，你哋係身體健康啦，清晨爽利啦。除咗清晨之外咧，精神都要爽利嘅，24小時都咁爽利。 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日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咁宴会又系点样定义嘅呢？ 8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齐喺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嘅聚会，一齐同心抗疫。 系啊，喺呢几年间咧，大家都训练到啦，戴口罩由最初唔习惯都已经系习惯咗啦。而家一唔戴口罩咧，就好尴尬死啊！有啲时候咧，可能真系都失魂啦，咩都整准备定出门口啦，行到落去搭 lift 搭埋 lift 啦，出大厦门口嘅时候先醒起，吓、啊、原来冇戴口罩啊！呢样嘢咧，有时真系，如果我哋见到有啲人系咁嘅时候咧，都唔好太责怪佢哋。你见到佢可能都真系无心之失嘅，咁啊一系你就即刻。俾个口罩佢啦，咁有时自己都会有咁嘅情况，但系咧就系、是、我就系自己试过呢个情况，一路搭咗 lift 落去，然之后行紧去买嘢嘅时候咧，就有人话：嗯，点解你唔戴口罩啊？咁我先醒起，哇！真系当时面都红埋啊！咁好彩随身一定系有一啲士啤口罩，就即刻攞翻出嚟啦，就讲声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咁样吓啊！咁啊喺生活嘅习惯上咧，我哋去饮茶食嘢。都知道一定要有个手机啊！而家唔带手机咧，真系你去唔到食嘢噶啦。咁就系都守翻啲规矩啦。喺未有嘢食嚟嘅时候咧，都尽量系唔好除口罩住，系比较安全嘅。咁啊，学生哥咧又要打咗针先可以，即系系翻到学啦。呢、這个亦都系慢慢系训练惯咗啦。大家喺即系呢几个年间里边所做嘅嘢咧，即系前所未有啊！都未试过咁嗬。嗱，今日就8月尾啦，听日咧就开学日啦。咁学界咧就早早都话啊，新嘅学年咧，希望能够等学生多啲系即系面授课程。呢、這个真系噶，过往系 Zoom 咧。虽然是可以做到，但是都不及一班人在一个课室里面一起去学习那种心情。咁就话希望能够多啲系真系真正嘅有个实体课啦，就唔免得佢哋喺上网嘅时候去即系上课比较分心一啲。咁而亦都碰上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升温，咁所以教育局咧又再就呢个防疫咧设限啦，就向全港嘅学校发信宣布收紧面授课嘅安排。由今年11月1日开始，中学生需要有占咗90%嘅学生系接种咗3针嘅新冠疫苗咧，先至可以申请全日面嘅授课，即系面授课程。小学同埋幼稚园咧就。维持上半日嘅面授课程嘅安排，咁啊，所以咧都真系几头痕吓，咁就呢个决定咗，所以大家又要睇下吓，都第三针都真系要做埋先啦。中学生就一定要90%要接种3针先至可以啦。咁小学生同幼稚园嘅，因为年纪都细啊，自理能力系比较

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在笑，花儿在飘，大自然真奇妙。人在笑，头儿在摇，那满天花雨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落花开，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啊哈，啊哈，是多么美，是多么妙，我怎么。在笑，花还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要躲也躲不了。 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更新指引，11月1日起，中学安排全日面授课，接种新冠疫苗要求会由至少90%学生已打两针，收紧至90%学生打齐三针。新学年小学同幼稚园暂时维持半日面授课，学校进行除口罩活动的接种要求亦收紧。10月1日起，个别学生必须完成三剂疫苗，才可以放学后留校进行音乐和体育等课外活动。有中学校长说，高中生打齐三针的比例较高，预计会先申请高中级别全日面授课。有立法会议员说，由于过去两年多次停课，要应付文凭试的中六学生和教师压力很大，希望当局给予学校弹性，尽量安排中六学生全日面授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五点超强台风轩岚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和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人。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790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86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78，瑞士法郎0.975，加元1.309，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兑美元0.68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3.26美元，賣出1724.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將軍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阅读除了增长知识，更加可以充实时间。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阅读时刻，悦耳书室。 三个人在南极寻找北极熊。李孝良、邓展祥、张伟贤。准备报名参加这个由国际环保机构举办的第五届南极远征体验 Inspire Antarctic Expedition 5，简称 IAE5 之前，我在有关南极的网路上寻寻觅觅，力求恶补对南极贫乏空洞的认知，往脑中塞了一大堆南极的冷知识，替电脑换上冰天雪地南极的 wallpaper 之后，南极对我来说原来依然抽象得可以，脑海中不期而然浮现出那个核子魔像的故事。面对南极，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核子，我努力在这堆冷知识中捉摸理解这个遥远神秘的巨物。然而即使加上其余两个核子，即其余两个参与此计划的香港队员的努力摸索，南极这头庞然巨物对我来说始终印象模糊。 声音演绎，萧希婷。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悦耳舒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啊，精神奕奕的面对这一日，咁你啊一怀着一个欢欣的心情去做咧，就是容易好多噶。星期三的清晨，而家时间咧6:12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2度。今日吹微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呢，又是大家熟悉的营养师林思维啦。他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的荣誉顾问啦，也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又要找你来呢，就因为时间中秋啦。 是啊。 中秋佳节呢又有月饼食啦，又会零舍多啲唔同款式嘅生果啦。中秋节呢就好开心㗎。咁同埋月饼呢真係呢，系咪每一年都系咁早推出㗎喎？有排先、有排先到中秋嘅时候已经系即系提供晒出嚟。 我睇返七月中都已经有推广啦、 我已经食咗月饼好耐啦。 系咪呀？你已经食咗月饼好耐啦。 系呀、真系好快、 我唔敢买咁多喺屋企。 咁我就鍾意买迷你嗰隻嘅。心态上可能迷你每次呢就切开细细嚿咁食。但其实就好快食晒。 你唔觉得传统细个食嗰啲呢可以一次过切四刀呢？ 系。 嗰啲喺度搵嗰个蛋黄呢。嗰个系开心啲。 不过就传统呢，如果因为讲求健康呢，我觉得传统望落嚟好大嚿啦。你食晒之后觉得自己好过分囉。 咁其实我又觉得每年都系一次啫。同埋今年应该有少少唔同啦。上年因为即疫情关系，可能啲屋企人又唔可以坐埋一齐呀，或者可能有少啲人呀，咁可能又冇得接触呀，咁样。可能上年可能月饼可能冇咁受歡迎，咁、或者可能啲人唔買啦，咁但係今年應該疫情好翻啲， 好啲啦。咁同埋好耐冇見啲朋友咧，你會可能開始送下禮， 係啦， 俾對方開心下， 係啊，係同埋即係真係開心嘅。咁同埋我諗。中秋節是我哋中國傳統嘅節日咧，係我哋一家團圓啊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都離不開都係食下月餅啊，飲下茶啊，食下啲生果啊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離不開食咯、我哋咁中國嘅。 嗱，咁如果你自己買嚟食，又或者送俾朋友咧，喺選擇方面咧，哇，其實真係五花八門喎、好多 嗬、而家多咗好多。咁同埋而家就好啦，好就好在咧，因為咧你上網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可以揾到啲營養標籤啊。即係我都每一年都諗住啊，出去。去望下啲饼铺啊，攞下啲资料啊，咁样啦。咁但我冇可能咧，每一罐都买翻嚟去睇佢营养标签啦。咁有啲大嘅品牌咧，其实将嗰个营养标签都摆咗上佢哋个网站嗰度，咁你就会睇到啊，原来有一加七嗰个营养标示。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又得，或者可能你想知道，譬如而家啲新款嘅一啲月饼啦，即系譬如可能系啲冰皮啊、榴莲月饼啊，甚至乎而家有啲代糖嘅月饼啊。咁另外或者你中意知道。传统的月饼的营养价值是怎样，其实一些上网都可以看得到的。咁当然不是间间的月饼铺都会有、但是一些大型的品牌呢，其实你就可以预先上去看了先。咁之后你先上去顺便订埋。咁其实呢样都是对如果比较留意营养啊，或者比较留意健康飲食的一些人呢、是有个好处的。 是的。以前呢食月饼的时候，即是我指我哋童年的时候我啦。简单的就是哦，即是纯莲蓉啦。 是啊是啊。 雙黃或者係四黃， 係啊， 又金華火腿，即係呢啲咁樣嘅啫。 係啊， 但係而家咧係多到咧，一間有咩流心奶黃， 係啊， 又有榴蓮嗰啲嘛， 係啊，或者可能而家有唔同嘅味，即係譬如朱古力啦，可能係檸檬可樂都有，我見到。 係 咁，另外有綠豆啦、紅豆啦、士多啤梨啦，咁甚至乎而家好流行，因為啲人老流行生酮飲食啊。咁而家就反而仲有啲生酮月餅 嚇，係 啊，都好得意嘅。咁係啲即係唔係大品牌出嘅，就係、是、啲。即係可能 IG shop 啊，或者可能有啲細嘅出開曲奇餅啊，出開muffin 啊、蛋糕嗰啲少少嘅店咧，佢哋就會出生酮月餅啊咁樣。 因為而家呢一脱嘅人咧，佢哋好中意食新啲嘅食品啊， 係啊， 咁而新啲嘅食品唔一定市面我哋所見嘅品牌有啊， 係啦， 係大家啲即係自家製嗰啲咧，有個品質又幾好嗰啲咯。 或者可能有啲咩芝士月餅啊，我見到有牛肉 beef Wellington 月餅，即係用牛肉嚟做嘅，即係好似英國有個菜式叫 beef Wellington， 佢直情係用咗月餅嗰個 size 嚟做咗一個 beef Wellington， 咁入邊係牛扒啦。咁、之後仲有一層嘅菇啦，即係出面有塊酥皮，咁、我見到係可以 frozen 嘅，即係買翻嚟急凍嘅，即係可以翻去屋企焗噶。咁即係牛肉嘅月餅都有咯，依家 哇，真係 得意。 不過點樣變都好啦，我覺得都係傳統嗰啲咧，就有個。即配合翻嗰個節日氣氛， 係係啊係啊，咁所以咧離不開咧月餅咧，我哋睇到即係上網啦，或者可能喺市面上見到咧，離不開都有白蓮蓉啦、普通蓮蓉啦、 紅豆月餅啦、五仁啦，咁而家多咗一啲健康嘅月餅，譬如低糖嘅雙黃白蓮蓉啦，咁、另外仲有啲流心月餅啊、番薯啊、紫薯啊， 係 同埋不同味道嘅冰皮月餅啊， 冰皮已經係再發展埋好多， 係啊， 唔同款啊，唔同味啊， 係咁近五六年咧就似有啲人中意榴蓮月餅啦，係啊，咁都重温下咧，究竟咧邊啲月餅咧係。即係健康啲啦，咁甚至乎有啲會唔會係特別高糖啦？咁另外會唔會有啲特別係低脂肪啊？咁可能聽完之後咧，就去買翻自己適合嘅一啲月餅咁樣咯。 係、好啊， 係啦，即係我都做咗啲搜集啦。雖然我攞唔曬全部市面上嘅一啲品牌嘅營養標籤啦，咁、但係咧我攞咗某某品牌嘅營養標籤咧，做咗一個總結啦。咁其實咧問一下咧，阿淺你覺得最高卡路里係邊啲咧？ 最高卡路里梗係有蓮蓉嗰啲又甜啦，加埋係咪黃嗰啲都好緊。 是啊，咁因为咧，其实都啱嘅，因为咧，我哋做嗰啲统计咧，其实咧，一个普通嘅月饼啊，即系我哋讲紧咧，一个普通 size 185克嘅月饼啦，如果笼统啲去计咧，其实系大概每一个有800卡路里嘅一个， 哇， 一个系啦。咁呢個籠統啲啦，因為每一個品牌都會唔同啦。但係好籠統去睇咧，其實一個普通185克度嘅月餅咧，其實嗰度已經800卡路里噶啦。咁如果你或者去計翻比較高熱量或者可能個卡路里比較高咧，原來係普通嘅蛋黃蓮蓉月啊。係因為點解咧？因為蓮蓉本身個卡路里都好高。 係。 咁同埋咧有蛋黃喺裏邊啦。咁蛋黃本身咧嗰個脂肪含量都高。咁所以其實計翻轉頭咧，其實咁多種咧某某品牌嘅最高嘅卡路里一個咧，其實就係、蛋黄莲蓉月啦，咁、另外原来咧，发觉咧有一类嘅月饼咧，如果越多蛋黄咧，个脂肪含量就会越高嘅，系啊，咁所以有而家有双黄啦、三黄啦、甚至乎我见到市面上有一个系六黄嘅， 系哇，其实压晒啲位嘅，点食啊？ 系啊，因为好大个，同埋咧普通嘅月饼咧大概185克啦，咁、如果六黄嗰个咧而家去到超过400克嘅，咁、个 size 好大，咁同埋咧如果你好得意个卡路里咧，如果你成个食晒啊，系1912， 哇，咁啊真系要分啊，大家分享、啊， 咁我应该我觉得嗰个应该系开心。心嘅，即系摆出嚟好开心，但系我谂一个系食唔到嘅，咁所以呢个系超大 size 嘅一个啦。咁、所以如果啲人好留意脂肪咧，其实越多蛋黄嘅月饼咧，其实嗰个总脂肪含量咧系越高嘅。 咁所以即系买啲纯正啲嘅，如果甚至乎系冇黄嗰啲，即系纯正莲蓉嗰啲，系咪又好啲咧？ 咁冇黄嗰啲咧，卡路里都会高嘅，但系总脂肪含量就会相对比较低啲咯。咁所以都。即系冇乜话边个特别好，边个特别唔好，咁所以你视乎你自己嗰个感觉啦。咁同埋其实咧睇翻全部嘅月饼咧，其实除咗用代糖去整嘅月饼之外咧，其实大部分咧嘅月饼咧都系高糖嘅。 系 咁咩为之高糖咧？我哋成日都讲噶啦，营养标签就系话如果每100克嘅食物咧超过15克嘅糖咧，就为之高糖啦。咁所以除咗某某嘅品牌有提供低糖嘅产品嘅糖分含量相对比较低咧、其实月饼。始终都是一个高糖分的食物， 甜食的东西嘛， 是啊，甜食的东西、另外就讲回譬如蜡质这样，其实蜡质大部分的月饼都是属于低蜡的， 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甜食的关系，是的，所以蜡就低一点， 是的，我们说譬如低蜡的意思就是每100克的食物低过120毫克嘅蠟質 ，OK， 咁如果高嘅話咧，就話每100克嘅食物咧高過600毫克嘅蠟質，咁其實冇一個月餅咧係高過每100克600克嘅，係、啦，咁大部分係低過120克嘅，咁除咗有啲某部分嘅月餅咧係個蠟質含量高少少嘅，就係、平時我哋食嗰啲五仁月餅啦、金華火腿月餅啦， 哦，咁呢啲鹹啊嘛， 係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月餅而家加咗芝士落去嗰啲啦，咁嗰啲芝士嗰啲月餅或者芝士餡料嘅月餅咧，個蠟質含量相對係比較高啲嘅，咁、但又未去到好高，咁所以其實就總結翻咧，其實任何嘅月餅咧都係屬於高糖啦、低蠟啦，咁脂肪含量就視乎係傳統月餅啊，定係一啲冰皮月餅啦，因為傳統月餅咧個脂肪含量都係相對高嘅，咁但係而家好多冰皮嘅月餅咧，其實個脂肪含量咧相對又唔係真係咁差嘅，因為佢落油啊，冇蓮蓉啦，亦都冇蛋黃啦。咁變相嗰啲脂肪含量，啲總脂肪含量咧，相對都係比較低啲嘅。 咁 低糖嗰啲咧，其實係咪糖尿病人士就啱食呢啲低糖做噶啦？嗬， 都係嘅，因為咧低糖佢哋大部分用咗啲甜味劑啦，我哋講緊通常會用即係一隻嘅代糖叫麥芽糖醇啦。 係， 咁其實佢哋個糖分含量都係會相對比較低嘅、 嗯。 不過唔好忘記咧，雖然佢係低糖啊，但佢仍然都有佢嘅碳水化合物，即係仍然都有個碳水化合物。咁所以其實碳水化合物咧，個總碳水化合物咧都有機會食得多咧，都會影響個血糖嘅。 哦， 係啦，咁即係平時我哋話叫啲普通人，你冇糖尿病嘅，咁可能每一日咧可以食四分一個普通月餅啦。 哦 ，OK， 係係。 咁但係如果糖尿病人嘅話咧，都係食翻四分一個低糖月餅。即係唔可以話哦，低糖可以食多啲，係啦。咁糖尿病人 即係份量一樣， 係啦，份量一樣，但係糖尿病人就盡量揀翻啲低糖嘅品牌啊，咁樣啦。咁同埋低糖嗰啲咧，我哋都試過咧，其實個味道咧同普通月餅差唔多嘅啫、 嗯， 因為佢哋可能而家咁多年都做過低糖月餅咧，變相佢哋個味道調教得好好，咁所以食落去咧係好似 即係你嘅 普通嘅月餅， 你嘅感覺係冇蝕到咁樣。 係啦，咁同埋最緊要咧，糖尿病人都要留意，雖然係低糖月餅啦，味道係差唔多啦，但佢熱量同個碳水化合物同脂肪咧。都同普通月饼咧唔系差好远，系佢低糖啫。咁佢食嘅时候咧，对个血糖嘅影响系少啲。咁但系你代唔代表你摆咗个低糖嘅月饼翻嚟可以任食、或者唔使计数咧？咁就唔系啦，咁样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啲啦。咁所以睇翻啲 data 咧，头先就问过话最高卡路里就系啲莲蓉月啦。咁另外最高蛋白质其实系五仁月饼。系啊，咁而家就好留意蛋白质。 咁咪好咯。 系啊， 我哋有时都要靓嘅蛋白 质。系啊，咁所以咧五仁月饼点解咁高蛋白质就系、当然系啲果仁啦，咁同埋佢个脂肪虽然都系高啊，即系嗰个五仁月饼虽然嗰个脂肪含量都系高咧，但系佢个饱和脂肪系比较低嘅、 嗯， 因为佢啲五仁本身系啲不饱和脂肪嘅食物咯，咁、 嗯、 所以其实咧五仁月饼系虽然高脂肪，但系高蛋白，但系低饱和脂肪嘅。咁如果中意就食咸味啊，或者中意食咬口嗰啲咧，咁其实五仁月饼系相对会比较适合啲啦。咁另外，原来咧而家咪好兴嗰啲流心奶黄月饼嘅，咁、原来听落咧就好细粒啦，好似好靓仔咁，但系原来佢最高饱和脂肪。 哦， 系啊，咁因为佢用咗 cream 啦、忌廉啦，仲有奶黄啦，咁可能仲有啲类似嘅即系重嘅脂肪、或者可能牛油喺里边啦。咁虽然佢个饱和脂肪系相对比较高嘅， 咁好似食嗰啲流心奶黄包咁样， 系啊， 咁一样系高脂肪、 但好就好在咧，因为佢出得好细个，即系佢本身唔会好大个，咁所以掟翻。佢个饱和脂肪系好高嘅，但系咧，如果佢细个嘅话咧，你个食物份量控制得好咧，其实嗰啲都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容易控制嘅选择。 到底有冇一只吓我食落去唔需要计数好健康嘅月饼咧？ 系唔可以咁样嘅，除咗水果同蔬菜之外，咁你睇翻 除咗水果同蔬菜， 唔系咁讲笑啫，因为其实都有啲相对比较健康啲嘅。咁睇翻啲 data 咧，其实近年嚟出咗啲冰皮嘅月饼啦，咁你睇翻咧，原来咧呢个嘅搜集嘅资料咧。最低卡路里咧，系可能系红豆冰皮、即系冰皮得嚟咧，入边个馅都系健康嘅，系啦，咁就最低卡路里啦。咁另外原来有啲突出咧，就系原来咧而家好流行嘅榴莲月饼咧、其实个脂肪都好低嘅，系因为大部分都系冰皮底啦，咁即系入边系用榴莲啦。咁榴莲本身糖分高嘅，不过佢个脂肪系含量好低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中意健康又想中意食榴莲嘅人咧，其实咧榴莲月饼反而系一个低脂肪嘅选择。 咁所以其实系叫做健康啲，系冰皮嘅月饼系会好啲， 系啦。咁咧就系冇咗嗰啲传统嗰啲食嘢啊嗰啲谂法啦，咁样咯。咁同埋另外咧有一樣嘢，有啲人會問咧，就係、是：咁我中意食紅豆月餅喎，咁紅豆係咪應該健康啲咧？ 紅豆啊，我哋食紅豆沙、紅豆粥都係 OK 噶嘛。 係啊，咁嗱，紅豆月餅咧有度好有度唔好啦，就係佢係較為低脂肪啦、低辣嘅，但係佢個糖分係好高嘅。系、啊，佢系咁多种嘅月饼之中咧，个糖分系最高。 咁如果佢掕落去做低糖咁咪好咯？ 系啊，但系而家好似我都未发现市面上有低糖红豆月饼，咁可唔可以揾啲厂商咧做下啲低糖红豆月饼？咁变咗，如果真系低糖啲啦，咁脂肪又低啲啦，辣椒又低啲啦，咁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能唔知可唔可以下年有个低糖嘅红豆月饼可以喺市面推售。 所以一系咧就是、如果自己识整嘅就自家制啦。 系啦、啊，自家制咁好难、啊。如果自己自家制， 有啲好叻噶嘛，整饼都。 哦，咁系咁。另外想即系头先讲咗好多资料啦，咁其实啲人就问，咁点算啊？我应该点样食？ 系啊，点样食先健康 咧？咁咧，我就最简单觉得咧，系分大中细啦。 啊， 即系呢个月饼系大 size 嘅，大概185克到咧，你一日只可以食大概四分一个。 嗯 ，OK。如果中 size 嗰啲咧，70至95克一个嘅咧，你就可以食半个。 系。 咁如果迷你月饼，即系个重量系大概30至70克嗰啲咧，你就可以每日食一个啦。 哇，好似比较 enjoy 啲啊！哇，成打 啖食咗佢。 系啊，咁点解咧？就因为咧，其实嗰个 size 要咁样除法咧，其实每一个月饼嘅份量咧，都系大概唔超过100至200卡路里。 系 咁，所以如果你每一日可以尽量用翻呢个份量去食咧，其实就尽量唔会超标啊。 嗱，咁大家听住咁多先啦，都有一个概括嘅认识先啦。咁记住食月饼都要食得健康啲。除咗食月饼之外咧，就仲有生果啦。你知中秋佳节咧，都好多好靓嘅 水果。 系啦，佢哋有啲咩营养，我哋点样食咧？咁下个星期又继续啦。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提下啲水果啦，咁同埋再讲下，再重温下究竟个月饼应该点样去食啊，咁样咯。 好啊，咁下个星期三再见， okay, 林思维啊，拜拜。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悦耳动听的歌曲在你耳边听的，来自邓丽君的这首歌呢，在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来了，期间呢都应该很多有关月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了。下个礼拜继续收听这个营养，就讲在中秋节的一些时令的水果了。现在温度28度，我星期一早先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地星期二晚因为长期重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掌权期间致力推动政治与经济改革，并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包括与美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在西方被视为改革的建筑师，为冷战结束创造条件。戈尔巴乔夫曾经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国内就被视为争议人物，不少俄罗斯人至今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解体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戈尔巴乔夫去世深感哀痛，将会向他的亲友发唁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格罗西率领的代表团预计将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泽连斯基说，希望代表团能够抵达核电站，尽一切可能避免核灾难的危险，认为可能是乌克兰和世界安全的最优先议题之一，呼吁立即将核电站去军事化，并将核电站完全交由乌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自三月初以来由俄军控制，但仍然有乌方人员在站内工作。近期围绕核电站的战斗加剧，乌俄双方互相指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希望专家团访问核电站后得出客观和没有政治色彩的结论。 美国总统拜登到访宾夕法尼亚州，呼吁国会拨款370亿美元用于预防犯罪的计划，并将部分资金用于资助警方减少枪支罪案，强调他决心在美国禁止突击性武器，必须为每日在街上被枪杀的孩子采取行动。宾夕法尼亚州是11月国会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的关键州份之一。拜登未来一星期将会再到访当地两次，并发表演说。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亦预计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集会。报道说，由于担心拜登的低民望可能拖累竞选活动，部分民主党候选人对是否同拜登同台拉票态度审慎。在本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三名副会长黎雅明、汤文龙和余国坚成功连任。陈泽铭会见传媒时说，近年香港在国际的声誉无可否认受到影响，自己作为法律界代表，有责任出席国际会议和法律论坛，解释香港实际情况，特别是法治情况，就一些误解作清楚解释。他说律师会在捍卫法治方面责无旁贷，希望向公众解释现行法律制度仍然完善，未来会继续和政府沟通，保持香港司法独立和审讯公平性。又强调香港律师会是专业团体并非政治团体，每件事单从法律角度考虑，不应将政治牵涉入律师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和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教育局更